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励志。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小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 明月照， 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不飞，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挑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爱逍遥，情或笑，酒来倒，仰天笑，全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 哎，怎么样，刚刚这首江湖笑有没有一种我们在仗剑走天涯的感觉？ 有，而且觉得这部乌云来了的大片已经正式开启了。 主演我是张婷， 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要走进武侠江湖吗？ 对，而且我觉得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大早上起来还挺紧张的，一下精神了不少。 刀光剑影，好像马上要开始什么武林大会。 是，就感觉跟今天咱们的话题也挺匹配的嘛。 真的匹配吗？ 真的匹配。你看，小的时候谁不是在想自己行走在江湖呢？拿一个什么小木棍儿啊？ 对，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想象哈。 哎，经常就是闺蜜们、小伙伴们在一块儿想象一下。说点小时候的事儿。今天 是说小时候，但说的是和咱们过年特别应景的一个话题。说说小时候跟你们这些零花钱、压岁钱都干嘛了， 都花在了什么方面、啊、 对，后来都去哪儿了。所以今天聊聊这个，也是最近看到我这个家里边有一个小宝贝儿啊。就过年，你知道这压岁钱是水涨船高，我小时候那会儿基本上就是给50块钱压岁钱就已经挺多了。 对， 但现在基本上给都是500、1000这样的。 还有万里挑一。 这是要娶人的、啊、 这是谁家的亲戚谁家亲戚我要去混一个红包去 这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物价也是水涨船高嘛所以肯定这个红包啊零用钱啊就跟着高起来了、 嗯、没错、嗯、所以今天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说咱小时候的零花钱主要花在哪儿了你这压岁钱后来还有没有什么着落 江湖笑爱逍遥 首先还是来关注资讯啊关注一下吃货的运气不会太差这事儿说的也是挺奇葩的说是最近呢在株洲啊有一个湖南妹子她的手机被偷了后来同行的闺蜜月月在翻看自己手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无意当中记录下了小偷扒窃的整个过程而这些照片呢一开始只是为了拍下这个闺蜜在吃鸡翅的时候这个丑相而已无意中把这个小偷也照进去了 嗯 哎呀这个最近这个小偷已经被抓获了、网友就说这吃货呀也是吉人自有天相 是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呀就是已经关系近到一定程度比如闺蜜啊小伙伴啊你感觉他在好像偷拍你不太好的那个当时那个情况、 啊、 但是没准儿他就帮了你呢 会吗 真的没准儿啊 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你看比如说是闺蜜抓拍自己不太漂亮的时候而且当时只 P 了自己没有 P 你就发到朋友圈什么的 嗯 哎也许就会被人发现哎呀他有自然美啊什么的 太自然了而且这样一对比你看我不经修饰就这么美哈 嗯 啊这个友情还可以继续下去 继续来看这位女白领这位女白领呢每天晚上是追剧追到凌晨三点啊眼中长满了结石这是一件挺让人吃惊的事儿啊重庆26岁的舒小姐呢平时上夜班需要长期的用眼那晚上11点下班之后呢还会继续的追剧经常是看到凌晨2-3点那春节之后呢他感觉眼睛有异物无法正常的睁开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他眼里已经长满结石了医生也是提醒我们健康用眼不要长时间的低头不要乱揉眼睛 嗯说这个还有一个事儿也是熬夜看手机惹的祸济南的一个男子啊2天追剧25个小时长了麦粒肿和这个结石一相比好像这个稍微轻一些哈这最近很多人就越来越喜欢追剧啊已经到了不分场合的地步在办公室晃动的公交车厢里甚至在家也是通宵达旦但是在享受精彩电视剧的乐趣感动和欣喜的同时呢这追剧呀、啊、是千万不能太过火济南一个男子就是2天追剧25个小时眼部感到不适来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用眼过度患上了麦粒肿眼科专家也提醒大家这追剧啊不管是结石还是麦粒肿真的是不能过分投入爱护眼睛才是最重要的 嗯其实现在确实是不管在哪儿都看到全民在刷手机啊 其实我最后一次听说能在地铁上看报的是我一个朋友然后他说我实在心理压力太大了因为没有人看手机都在看我为什么看报纸 就大家都 我就放弃了、 哎、这个人为什么要看报纸呢很奇怪、哎、 你也觉得很奇怪吗 对我想说他报纸是怎么样是摊开看吗还是折叠在一起看呢 他就是正常的拿一个报纸看啊就是、 哎、总之占的幅很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你看正常的报纸应该是八开吧 嗯 就单着也是八开这么大小、 嗯嗯、 你想我们手机才多大的屏幕 哦所以大家是因为他占了太多空间而纷纷对他侧目吗 也有可能没准哈 嗯 哎呀这事反正就是熬夜这事儿还确实让人挺伤脑筋的 是尤其是这个喜欢熬夜的人接下来要注意了因为熬夜不但会影响什么眼睛啊也许会对健康方面不太好啊而且最重要的是颜值熬夜会让你的颜值大幅的下降所以一听这个事儿我想很多女性朋友 紧张了 对不想再熬夜了来看呢这个新闻全搜索啊是在网上发布了这样的一组照片那前两张呢是连续5天只睡6个小时与睡满8个小时的面容相比对照可以看出睡得少的脸色是明显的憔悴暗淡同时呢长期的睡眠不足呢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那美国的某协会呢调查也是显示那每晚平均7到8小时的睡眠对人的寿命是最有好处的那每晚平均睡4个小时以下的人那80%呢都会是短寿者 哎这样一总结好像还真的是挺有压力的 是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努力的想在新年有个新的目标比如说就是不要这个太晚睡 嗯 早睡早起尝试一下哈 对 哎呀也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想想咱们颜值也是挺重要的，早点睡觉吧。 那是那是， 别再熬夜了。 嗯， 再来说这个婚纱照的事儿吧，这是最近在网络上刷屏哈，说是他们这个两个夫妻两个人呢，5岁就拍了婚纱照，19年之后却成了真的夫妻。这是19年前在河北延山县有一家照相馆啊，两个小朋友合伙拍了一组婚纱照，你觉得这应该是两个家庭关系比较好，所以这个逗这个小孩玩拍的这样一个照片。 对对对，嗯， 没想到19年后呢，照片中的男女主角竟然成了真的夫妻，男孩叫高天，女孩叫高林。他们因为拍照相识呢，后来因为家庭的迁徙相忘于江湖。成年之后再次重聚，翻阅儿时的照片的时候就发现，哎，咱们小时候竟然拍过照片，哦，原来咱们俩之前确实认识哈。 我感觉就看他们的名字就感觉已经注定有一段很好的缘分啊， 孩子的姓都不用这个纠结了，直接姓高吧。 而且也可以起一个名字叫高天林啊，或者高林天呀，啊，都挺好听的啊， 哦，也行。 嗯，继续来看有关手机的。刚刚我们说了手机现在用的频率是相当高啊，所以就手机安全也是备受关注。 嗯， 近日呢，美国佛罗里达的棕榈港一位女性用户的 iPhone 6 Plus 呢，在充电的时候发生爆炸了。睡前呢，她将 iPhone 插在床边充电，凌晨3点左右呢，手机突然爆炸了，那整套床罩还有窗帘呢都在冒烟，所幸灭火及时啊，没有酿成大祸。随后的检查发现充电器呢并没有因为手机爆炸起火受到影响。目前呢，苹果公司已经着手调查事故的原因了，并且为该女子免费的更换全新的手机。那根据消保委的统计呢，2016年9月1号至10月30号有8名消费者投诉反映其苹果手机在正常使用或者正常充电的情况下突发自燃。 嗯，哎呀，这事儿我还真是挺担心的，因为之前听到另外一个品牌的手机也是发生这个频繁爆炸，后来是这个航空也都是管制不让他上飞机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到底不知道苹果有没有什么其他后续的报道哈？ 嗯， 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我当时还没有经历过，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品牌的手机爆炸。 嗯， 但是呢，因为我在用苹果嘛，我倒是经常会用到，就是它会忽然间关机这种情况已经很多次了。 哦，对，但是它那个之前苹果召回了一批手机，就是说。在一个日期之前的手机是可以去申请更换电池的， 啊， 对，所以你没 有 注意听我的节目， 你是在节目里说的吗？ 对，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了，也是在这儿再提醒大家一次啊，如果有手机是 iPhone 6 iPhone Plus 这个系列的，包括 6S 系列的，好像是在某一个月份之前，是10月份之前还是怎么样的，只要是在那个日期之后生产的都是可以去现在免费更换电池的， 那就是最新的一批呗。 嗯，对，基本上 那我这个就赶不上了。 可以在官网上再查一下时间哈。 嗯 嗯，继续来关注一个关于作品方面的事情。锦绣未央之前这部热播剧啊，说是原著呢遭到11位作家的起诉，被指控说是抄袭200余部的小说，抄袭200部小说， 这也是不容易啊，他得先看200部小说。 确实啊，就是最近11位作家起诉《锦绣未央》的原著作者和当当网，说他们存在这个抄袭侵权的行为。而之前有志愿者团队呢，花3年的时间去排比和梳理，发现《锦绣未央》原著涉嫌抄袭219部作品。而目前呢，北京朝阳区法院已经正式立案，2月15号将进行证据的交换。 嗯。可能是因为这是拍成电视剧了吧？ 对，拍成电视剧了。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影响太大了啊。 嗯， 所以大家开始，你看，都成立了志愿者团队去花时间梳理。 不，我是觉得这215部小说，我想想就觉得脑袋疼。关键是，你想，你的一部小说当中，如果融合了215部小说的作品的痕迹的话，那这部作品还有哪些是自己原创的部分呢？ 基本上没有，但是我是觉得呀，这个也是挺费心的。 也是来持续关注，看看这个侵权这种抄袭的行为到底要怎么判哈。 嗯，我是听说过一首歌抄的最多的是在一首歌里包含了大概15首歌， 一首歌当中包含15首歌的成分。 对，但是呢那种不能说是抄袭，所以我觉得很难去界定嘛，反正歌曲是这样啊，因为我是听说只要4小节之内不要完全一样就不要抄袭了。 哦， 嗯， 好吧， 嗯，我们这个还是要多多学习一下， 对， 再去关注一下。 嗯， 来看可口可乐推出了减肥饮料。最近呢，可口可乐公司呢是面向市场呢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减脂的可乐。那除了零热量之外呢，还能够抑制脂肪的吸收。那日本可口可乐公司也是表示呢，这款可乐研发长达6年，在保留原本口味的同时，是加入了难消化性麦芽糊精，主要是用来抑制脂肪的吸收，稳定血脂，并且呢是零热量了。目前呢，这款减脂的可乐已经确认在3月27号的时候会正式发售，每瓶呢是约合人民币9.6元。不过呢，也有健康专家对此就表示质疑了，认为减脂可乐只是噱头啊，并不能真正的减少脂肪。 嗯，说到可乐，你还是比较喜欢喝可乐哈。 嗯 嗯，之前是喝那个， 我小的时候， 嗯 嗯，在江湖上的时候， 江湖上现在还有你的传说， 拿零用钱就经常买可乐啊，什么就一切的甜水吧。因为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这种零食还是没有特别多。 嗯， 就不像现在，我感觉什么梨汤，什么什么什么酸梅汤，什么各种的什么什么果汁，新鲜的会越来越好， 品种越来越丰富了。 对对对， 小时候就是汽水、北冰洋或者是其他的几个汽水都是最高档次，我觉得也就是可口可乐这一系列了。 所以它是用掉了我多少零用钱。 今天聊的话题不就是说说吗，说说咱们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用到哪儿去了，都干什么了， 是 包括这个压岁钱也可以说一说。 嗯， 来听一首歌，来自谢春花，茶酒伴，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聊。 Oh. 小时候好多饮料确实是花了不少钱， 是吧？还在说刚刚那个饮料的事儿的话，我就只能说我后来为什么不喝了。 你为什么呢？因为零花钱用完了吗？ 因为这个信息时代啊， 嗯， 给我的信息爆炸的时代，你知道，你得到信息太容易了，每天充斥着你爱喝的那个东西，它可以洗厕所，你如何下咽？一会儿能洗家具，一会儿能洗厕所，一会儿能把不锈钢变亮。 但是我明明前两天还看到你正在喝呀。 哪个前两天？ 就是 那一定不是我。 Sunday， 就是前些天啊，我看到你在喝可乐呀。 哎，那一定不是可乐啦。 是吗？ 嗯，真的。 好吧，你已经放弃它了。 你要是再说，我只能说你宫位上那瓶啤酒了。 不要乱说好不好？ 互相揭一下底。嗯。 但我呢，就是装饰品放在那儿，对吧？ 哦，我只是装作在喝，我只是演戏给你看。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小时候零花钱主要花在哪儿了，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的。 不要跑题，不要跑题。 对，比如这位叫宇宙洪荒美少女的朋友，一听名字就特别震撼。 嗯， 他说了，我从来没有过零花钱。 那你这个童年过得还挺好的。对，没有零用钱，所以不会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对，没什么机会吃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 一会儿我们说的这些东西你都没有买到过，你不要看着眼馋啊。 起一个名字吓唬我们，结果你也搭不上什么话。 罗微微笑，他说呢，我的零花钱是小时候买各种各样的小橡皮擦，小动物的，西瓜的，就各种的。 一个喜欢文具的朋友， 嗯， 也不错。 那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西瓜的橡皮擦看着特别好，闻着特别香，但擦东西特别的不好用。 那种都不好用，橘子也不好用，是不是？ 对，都买过。 嗯，来看这位叫王什么鱼的朋友说了，哎，辣条和大礼包。 嗯， 说起这个大礼包，真的是对他充满感情啊。 嗯， 就是在，我记得我大概已经五六年级的时候了，特别流行那个旺旺大礼包。 咱们我刚才想说某品牌的大礼包给他打广告了，但其实小时候真的就特别喜欢，哪个就是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如果拎一个大礼包就特别开心， 真的特别开心。如果自己能攒够零用钱去买的话，就更开心了。 土豪，对吧？咱们都平时买一袋两袋也就算了，你自己买个大礼包是要干什么？ 拎着 不过年不过节你买一大礼包干嘛？ 送给喜欢的小男生。 哎呦，爆料了，爆料了。 哎呀，相忘于江湖啊。 嗯 嗯，来看这个小呼噜呼呼说了，吃的好看的文具还有言情小说，这可能就长大之后了，是吧？还已经看得懂小说了。 对。 对吧？ 对，最起码你已经小学五年级以上了。一只蓝，他说说。嗯，我的零花钱压岁钱爸妈说存起来在银行里，但其实都在麻将桌上。 还真是啊，这样一说就真的想起了小时候，就很多情况下会说来来妈妈给你收着，然后就忘了呀。 那以后会对大田这样吗？ 我当然不会了。 大田现在的压岁钱在哪儿呢？ 就当即花掉呀。跟他说来给妈妈先用，你那么小会什么，是不是？ 所以连借口都不找了吗？ 来，哎，大田是谁啊？我不是还是小姑娘吗？我经常跟圆圆姐在节目中扮演两个未婚的小姑娘。 好吧，好吧，好吧。 都说朋友家的孩子。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气球，各种大小的气球。 嗯， 哎，其实真的是小时候特别喜欢气球。 我记得那会儿小时候一般，过年的时候有这个新年联欢会，然后买那种按压式的那种充气的，那个有个小嘴儿的那个。给那个气球充气的那个东西， 你是文艺课代表吧？ 是活动委员。 哦，活动委员， 按到手酸了。 哦， 对，一直后来发现那个气球也没有像我想象当中飞起来，后来发现那叫氢气球。 是氢气球，肯定不会给小朋友玩了。 对啊， 嗯，你能干那个事儿已经不容易了。我觉得以你的性格会不会， 要不然的话就会分配给男生，有几个男生来负责吹气球。 我刚想说，以你的性格会不会分分钟就不停的打爆，打爆一个又打爆一个？ 还真没有，我就小时候最怕的就是那个气球被扎破的那一瞬间。 啊，是挺吓人的啊。 嗯，没错。 嗯嗯，来看这狠女汉子，她跟那位洪荒之力美少女啊，可能是小伙伴，说零花钱是什么？ 搭队组队来的。 我是哈尼，他说是我买各种方便面，北京方便面、干脆面。哎，这个没吃过啊，北京方便面。 北京方便面，我曾经被这个品牌的方便面洗脑。 哎， 你知道我都已经多大了啊？ 嗯， 高考吧，艺考那会儿跟，也是跟我同进京赶考的一位小女生啊，她就跟我不停的安利这个北京方便面。北京方面，然后我一直在听到，就是后来就完全没有热情去买个尝一尝，因为它 不好吃吗？ 因为它推荐的频率太高，你知道，就让你想起 适得其反哈。 对，让你想起商场的那个销售的工作人员，真的是他不停的跟你推荐的时候，你就反而不想买。 嗯，看到这是0.1分，他说是买酒心巧克力，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好吃。 酒心巧克力已经是给家里最乖的小朋友了。 哎，我小时候真的觉得酒心巧克力能吃醉， 我心里醉了，因为 长大之后我也忘了。我小时候特别想研究酒心巧克力到底那是不是酒，然后我长大之后也忘了去研究了。 最近买啊， 买吗？ 把你的 来一斤 工位上的啤酒打开， 买个醉， 我们来干杯啊！ 买个醉，我要去买酒心巧克力了。 来看这个老吴家的小可爱说，吃啊，还能有啥呢？下课就是小卖部，体育课也是小卖部，逮着空就去小卖部。 还有这是 MMM， 他说呢，说是集卡的方便面，感觉是一个大阴谋。而且当我长大之后发现，大家还在集卡，集的是福卡。就之前那2亿的项目，你不也参加了吗？ 啊，对，最后也是分了一杯羹啊，真的是 分了一袋方便面的钱呢。 应该是分了一勺羹，一口。来看藏狐凹说，各种侦探类的书和好看的本子至今还有没有用的。哎，确实是喜欢买本子， 那会儿超喜欢，就是在那个文具店买那些日记本，然后笔记本，想着数学一本，语文一本，英语一本，夸夸夸买了好多，结果发现每个都只写了两三页就放在旁边了。 上课的时候睡着了，好看了，然后醉了。 哎，还有那个书皮儿，我那时候特别爱拿零花钱买书皮儿。还有那个一开始买那种塑料的非常方便，但后来发现没有质感不行，而且容易划伤手，对，自己包。买那种牛皮纸的，或者是那种好看一点的图案的那种，经常是里边书已经翻的旧的不行了，但书皮儿是崭新的，就把那个书皮一撕一扔。 那你也绝对是一个认真听课的好孩子呀，里面都已经翻的那么旧了。 对，但是我想说，为什么我们会发明书皮儿这个东西呢？ 就是保护书，我到现在都包书皮儿啊。 对啊， 就我 可是 买到喜欢的一定要包。 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那些书，像历史啊什么这种书，你肯定会做很多笔记，对吧？所以它已经翻得很烂了，但书皮儿是崭新的，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 其实我在想跟， 就像跟手机。它保护壳一样， 屏幕贴膜， 到最后，哎，更新换代，手机不用了，一拆手机壳还是新的一样。 哎，真的，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你看啊，就是你看很多同学他就不会包书皮儿啊，他可能比较随性。但是你像我，比如说我啊，我真的是一个对于书来说，你就千万千万不要触碰我的底线。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手很脏的时候去摸我的书，我就会送给你。 也不要就是翻书的时候那个捏，就是揉书页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翻过来之后压一下， 也都是崩溃的感觉。 我就会觉得你小的时候一定是那个，算了，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来看这位朋友说了，游戏王的卡牌，这可能是男孩子，是不是？ 男孩小时候这零花钱没少买游戏卡之类的， 是， 而且他们好像都是攒钱一块买。就是几个兄弟在一块儿，然后谁老去谁家玩，就经常把零花钱放一块儿买这个卡。 你看男孩子的童年，我认为比小女孩有意思，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哎，我们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攒钱买一个东西，一块儿玩。我觉得小女孩好像分享方面要比男孩差一些， 会少一些感觉。 他会比如我自己有一个小洋娃娃呀，我有一个漂亮的什么 带过去跟你一起玩。 然后就是你没有啊，你先看我转一个圈儿吧。 你是要准备上演一出宫廷戏吗？ 先看我昨天买的小花裙子转起来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先给你来一圈。 这是心机 boy， 心机狗。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咱们小时候的零花钱花在哪儿了哈。 下面时段继续来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妈妈，看六个元宵。 乖，那是六个零。 4008-6个0，平安车险官方电话，报价精准，支付安全，更值得信赖。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哎，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欢迎回来，我是张婷， 我是于思淼，我们又回来了。哎，我们这次就不是走江湖的风格， 我们这是变欢声起来了哈。 对对对， 哎，刚刚聊的话题就是比较追忆童年哈。 嗯， 说小时候零花钱花在哪儿了，看到好多人说了我们的童年记忆。我看到还有一个抱了你，他说的，网吧，去网吧花了好多钱，在虚拟道具上花了好多钱。 哦，那个我倒是没尝试过。 哎，也是很多人的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吧， 还是男孩 年少无知的时候， 男孩子居多吧。 嗯，对对对， 什么的是吧？女孩还是买裙子赚钱， 宫廷大戏， 谁那么无聊，真是。 嗯。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资讯啊，一会儿来聊我们的话题，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吧。 嗯， 提神儿的。 这事儿真提神吗？ 来看反正我看了之后，我是感觉整个人都变得特别精神。 来吧， 我们来看全年放假的时间都赶在周末了，真是一个神奇的2017啊。也许你正在上班，也许在上班的路上啊，又饿又困，还不太想上班，所以告诉你一个瞬间精神百倍的消息啊，就是今年的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国庆节偷偷赶上周末啦。 哎呀，听到这个消息的小伙伴可能立刻不行，我要刹一个车，在路边停一下，看一下手机里的日历到底是不是真的。但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怎么办呀？今年的假期全泡汤了，感觉 就是感觉没有假期，而且今年特别 缩水了假期。 你知不知道今年有387天 啊？因为今年那个是闰月嘛。 你明显听我节目了。 对，我是节目的忠实听众。 因为就坐在旁边啊。 对， 真的那天我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说太神奇了，不是应该是想你的365天吗？一下这么长怎么办？ 这歌还怎么唱？ 而且他那假期都在周末呀，今天又知道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个事儿真的听了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个假，什么3天的假期，就等于说只放1天假呗。但之前其实也都一样哈，也不用太担心。之前我们也没多放，也都有补休嘛。 对，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调班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嗯， 就感觉要不然就别放假了，弄得大家都要特别费心的去算来算去的。 你真的想不放假吗？ 就是该放几天放几天嘛， 嗯， 就是痛快点儿， 痛快点儿。七天和十天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非得放七天？ 就是直爽一点，就七天就是七天，就来回的就别瞎补了，是不是？ 哎，可以啊，大气一点。 对对对对， 嗯 嗯， 再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其他咨询吧，不敢接了。哎呀，看看二年级的男孩呢，自己理财两年存了20000块钱，给妈妈买蛋糕，给外婆发红包。说这孩子压岁钱，父母会如何处理呢？像你就直接拿过来，妈妈先花了哈。 嗯。 但网友望月就说，说他儿子啊，因为隔代宠，花钱大手大脚，他就和自己的儿子签订了理财协议。不到两年，儿子攒下了20000块钱，甚至给妈妈买了生日蛋糕，过年还给外公外婆包了红包。所以想想自己当年这压岁钱怎么处理的。我们当年多久攒下了20000块钱？ 哎，真的，你说现在两年存20000，咱们那时候感觉整个童年也要存20000。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攒了我4年的压岁钱吧，大概存了10000块钱，我存到银行里了。 你自己存到银行里？ 嗯，因为我妈妈就说你们已经大了，压岁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嗯， 然后我就存到银行里了，我还存了个死期。那会儿觉得我应该是在上初中还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觉得10000块钱零花钱好多呀，我要把它存好。 确实是挺多的， 嗯， 但是当时怎么想存个死期呢？ 因为利息高。 哎呀， 理财嘛， 有亲戚头脑，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 哎呦，厉害厉害啊！我刚其实我刚在想这么一个事儿啊，我在想等我家孩子大了以后，我一定会让他。就自己拿着， 嗯， 随便你，你要存还是不存随便， 嗯，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我就 对 希望小孩啊，他就是小孩的样子，就不要表现出太懂比我还要懂事的样子，我不知道以后跟他怎么相处。 就直接是妈妈给你买个包去。 而然后我 太夸张了， 我也不喜欢吃糖啊， 怎么办呢？ 零用钱没有什么用。但是我喜欢男孩子这样，他给我感觉他以后特别会照顾人，暖男。 对，其实这个他，你看刚刚他这个儿子也是， 嗯， 之前因为隔代宠嘛，爷爷奶奶给的钱太多了， 嗯， 零花钱太多，花钱大手大脚， 嗯， 所以妈妈就想了一个办法，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把男孩子调理成一个暖男， 哎， 长大以后能够更好的跟别人相处啊， 对，有一个理财的观念， 嗯 嗯， 再来看厉害了啊，祖孙三代。来看看56年啊，把中国火车开了个遍。来看上海铁路局的南京东吉武段呢，有这样的祖孙三人啊。爷爷江福林呢是新中国第一代火车司机，开蒸汽机；那父亲江爱顺呢是开内燃机、电力机。再来看这个孙子呢，是开动车的高铁。祖孙三代呢与火车结缘呢是长达半个多世纪，56年呢是把中国火车开了个遍。 嗯， 然后最后呢就一句歌呀， 什么歌？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歌啊？ 哎，你刚才这样唱，我真的觉得遥远的记忆打开了大门。 噔噔噔， 这什么歌？ 辣条。 我给你把音乐放进来，你再好好唱一遍。哎，这个真的是 我只会唱这一句啊。 哎，不要为难你哈，但是真的很厉害，祖孙三代哈。嗯，我觉得是一种传承，挺厉害的，而且我现在特别的喜欢火车， 会有那个情怀，那个情节吧， 嗯， 就觉得好像爷爷做这件事儿，爸爸又做这件事儿，好像他就会对这个特别有好感。 嗯，我觉得也是一个咱们中国这个铁路交通发展的这样一个，他们属于一个映照吧。 嗯， 之前是开这个蒸汽机，后来开内燃机，就是咱们说这种普通的这种快车之类的， 嗯， 现在都提速升级了，然后又开始开高铁，厉害了。 真的是三代人，就是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进步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印记在他们家族啊。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个资讯啊，关注一下应急车道违停酣睡，民警连喊7次才叫醒，这是什么事儿呢？说是最近湖北的交警啊，在高速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越野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后面呢也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标志牌，车外边也没有看到人，民警是立刻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竟然在车里呼呼大睡。民警是一边敲车窗一边喊，可是这名驾驶员似乎睡得太香了，直到民警喊了7次之后，他才睡眼惺忪地摇下车窗。你谁呀？我是谁呀？我在哪儿？ 我 干嘛呀？ 现在几点了？ 对，民警啊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做出了处罚。而根据了解呢，说是春运以来呢， 湖北省的高速交警呢，已经查获30多起这种非紧急情况下在应急车道停车的违法行为，有睡觉的，查导航的，甚至还有等人的，上厕所的，看风景的，真的是心大呀， 真是心大。我其实啊，我一看到这样的人，我内心特别的震惊。为什么呢？ 嗯， 我开车一直是相当的紧张。 嗯， 也可能因为我开车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没错，就是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在应急车道是不能非法去占用的，而且除了紧急情况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 我觉得这应急车道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你平时驾车的话，我也觉得一定得注意， 嗯， 是吧？小心慢行， 对， 是不是？你看我一开始开车，你们经常问我，是不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就开始开车了吧？ 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开到单位， 哎。但是这个稍小心慢行还是可以保平安的哈。 嗯， 但是这个说再说一句，就是如果真的是在路上特别困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睡一小觉，但这个睡觉应该是在服务区，在服务区这把车停好，你可以睡一小觉，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千万不要在应急车道就这样这个违章停车了。 就是谨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违章，是吧？就好了。 嗯，没错。 继续来看，2月1号的时候啊。泰国的一名54岁的奶奶中了彩票的一等奖，这个奖金是高达600万泰铢，大概是约合120万元的人民币。那据她透露，当天呢，她抱着六个月大的孙子去买彩票，调皮的孙子呢就在彩票摊位前抓住这3张彩票不放，于是呢，她就把这3张全买了，没想到竟中了一等奖。 哎，挺好的。小孙子运气不错， 多么的旺财。 嗯，没错。 嗯， 下次没准再带着他去转一转。 这个就是你不旺财，财不旺你呀、啊。你一旺财，财就旺你。 哎呀，再来关注资讯，看看就是骗子呢，在景点乞讨，城管呢是蹲在地上举牌去警示骗局。说最近网上有一组啊揭穿骗子乞讨的照片，在微信啊朋友圈窜红了。图片当中呢，两名年轻男女。以孩子患病筹措医药费为由呢，跪地乞讨，旁边有一名男子呢，就举起了一个骗子的纸牌。后来这个记者了解到，说这个举着纸牌去提醒大家不要上当的这个男子呢，是当地的一个综合执法局的城管队员。他说，之前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担心我这个穿着执法服装强行驱赶会影响城管的形象，引起市民的误会，所以就换了便装，蹲在他们身边举牌去提醒市民不要上当。 这个工作真的是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啊。 嗯 嗯嗯， 没错。 我们继续来看信用卡的事儿。我觉得信用卡的事儿还是挺多的， 哎，很多人关注。 嗯，信用卡被异地消费1200元，那持卡人呢拒还款，并且呢是告赢银行。那凭签名消费的信用卡未离身，却被异地消费1200元，王先生呢拒还款，还因此上了黑名单。为此呢，他将银行告上了法庭，要求不予偿还及要求对方去协助撤销不良信用等。那法院一审判决王先生无需偿还，之后银行上诉。那近日呢，北京市二中院依然是维持原判了，也就是说这个王先生是告赢了啊。 嗯，没错，好消息。再来关注日本研究说了，说半岁的婴儿已经有正义感了。这日本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啊，说是6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有正义感，他们对表现出正义行为的卡通形象有明显的偏好，而这表明正义感可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就是看一个动画片， 嗯， 哪个是正义的英雄、超级英雄这种的，他就会非常喜欢他，大坏蛋他就不喜欢。 对，可能也是因为动画片它比较直接嘛，会不会对坏蛋的形象它不太可爱？ 哎，有可能哈， 是吧？也许咱们成年人换一个角度觉得，哎，这个坏蛋也挺可爱的，但是小孩他没有那个角度。 成年人想太多了。 然后我又因此想到，我是不是应该把零用钱还给他？他会不会有很多未被我发掘的什么正义感呀， 嗯， 什么理财观呀？ 想太多了，这种，嗯，还是顺其自然吧。 嗯，我们还说零用钱的事儿吗？ 嗯，继续说说呗。说咱们零用钱到底花在哪儿了，怎么花的，还能不能花出了个花来。所以是希望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聊一下。来听一首来自李先达的热泳，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 太阳，流着汗，烫一路狂妄，炙热的心脏，烁烁发烫，手掌心拥满力量。愿我们一如既往坚强，风再大都能怎样、啊、最美的梦就在前方，愿用一生替代野心的看望，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轻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落伍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与流浪几百分渴望不甘，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踏破七伤纵然将切磨穿，在等盼，可曾孤单忘二十五天寒地的向往，此时的拥抱默默慌张，可否一场你的日常，人容一场夸父追日白向往，狂风吹乱的翻墙，坐船桨在起航，不紧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愿流浪几百分渴望不甘，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横无涯在日出留扬帆，愿用一枪替代野心的看望，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如今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纵然将鞋磨穿，映日落在灯畔，任用一场，若向往我看望。 哎，这是来自李健达的一首《热涌》啊，继续回来聊我们的话题，说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零花钱的话在哪儿了，发送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大家一起聊起来。 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书皮儿啊、辣条啊、文具啊，还有什么大礼包啊，来看点不一样的吧。 这个还有呢，这美少女壮士他说，我说辣条你说又辣条又哎，小时候真的超喜欢吃辣条。 我们再重新来一遍吧，真好玩 继续吗？我说辣条你说又辣条你不理我好吧。刚刚那段您听到的是假的，我又来了 不是人家不是一般说要吗，你为什么又啊 你这样一诱，忽然感觉我是旁边做了一个假婷婷。 好吧，这上午听了个假节目哈。 来看看这位叫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起个这么长的名字，说真羡慕你们有零花钱的土豪，我从小就是跟着土豪蹭辣条吃，蹭两毛钱的酸奶喝。哎，两毛钱的酸奶真的没喝过。哎， 嗯，没印象了， 是吧？可能有地域色彩啊。 对， 嗯， 还有这个是你，他说呢，喂条喂龙飞望唐僧肉酱鸭鸡脯臭干子大刀肉什么什么，起了一长串，还有什么北京方便面、可比克、奥利奥、果丹皮、大白兔、奶糖啊什么的，糖炒栗子、西瓜泡泡糖。 我真的很饿。 他真的是把自己从小到大买的零食数了一遍。还有大大泡泡糖、针织棒、比巴宝。哎，你买过吗？ 比巴宝有针织棒、嗯、针织棒太甜了。哎，这位朋友真的很神奇，因为你刚刚说到臭干子的时候、 嗯、 我就断定他应该是长沙人，就臭干子嘛、 嗯、 或者湖南湖北，但是后来马上跳到了北京方便面。就感觉哇，吃遍全国的感觉， 有容乃大，吃的比较多比较杂。 嗯，阿晨爱吃鱼说烟花呀，各种烟花买一堆，每天晚上和小伙伴出去玩、 嗯、 还有每年呢都买很可爱的小钱包，一吃完年夜饭就和兄弟姐妹们出去买一个，用不了几天就丢了、 嗯、 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叠钱包，你们 叠钱包， 嗯，就折，拿挂历纸折一个钱包出来，然后里面放上五毛一块什么的，然后两天其实就用完了。 没叠过。 好吧，你们那时候都没挂历了吧？ 嗯，对，基本上。 是那时候就有手机了吗？ 会有挂历，但那会儿 闹钟提醒。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会儿好像印象当中，就如果有挂历都是那种一张就是一年的那种挂历了，就比较省事儿，不是那种一页一页翻或者一个月一个月翻的了。 对，一个月一个一天一天的那个很厉害吧？ 对，那个很厉害。 月份 我在爷爷奶奶家看到过， 擦， 对，它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那什么一字拍啊什么的。 对，嗯。哎，我看到这个也是， 嗯、 露娜说是我是买鞭炮，我舅舅曾经骗我说100块钱一根冲天炮。就是那种小烟花，应该是 100块钱一根， 嗯， 厉害啊！ 哎呀，这就赚大了呀！ 嗯，来看，哎，其实这位朋友叫十三月，他发了一张图片过来，其实是会让很多人有共鸣，就是这个 Q 币充值卡，还有手机充值卡，各种充值卡。 我当年还充过呢，你知道当年的红钻贵族、绿钻贵族、黄钻贵族， 土豪啊！你没事充那个干嘛？哎， 不是，你看我们那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啊、 哦，因为我们零零后嘛。 啊，零零后怎样？不吃零食是吗？ 没有，非主流的时期，有一段时间，因为那会儿是真的是空间啊，什么是风靡一时，就是你的空间一定要特别的漂亮又装饰， 嗯， 就各种的在这个上面花钱。 哎，所以零零后就是说起这个什么各种钻，你敢让我看看你当时的发型吗？ 嗯我们进行下一项吧。哎，我当时的发型真 好、哎、刚刚那么骄傲，快、 哎、真的是有时代印记。我有一次翻看我之前的照片，你就发现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离子烫啊之类的。 种的，哎，是那种 什么小你 是那种就是像玉米一样的那种离子？ 那我真没有，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就是、非常欢实那种人，他们是有的 啊，就是 玉米烫，然后头发还是就那种电发根儿，你知道？不许笑，就是他们真的是有电发根儿，然后就是头发蓬很高那种。 你说的不是你朋友，肯定是你。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因为我觉得电发根儿这是一个特别傻的一个事儿，你马上它就能长出来，特别明显。 原来到了中段。 对。还有那个刘海一定要盖过一只眼睛。 哦，那个好像真的有。那 对对对， 那个有一段时间是那样的。 嗯，很多人的女孩的零用钱啊，长大之后就花在这个发型啊服装各方面了。 对对对，来看看一些没有花在发型和服装上的朋友说啊。 嗯， 红领巾。 嗯，红领巾我买过好几条。 是，红领巾现在想想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对，为什么非得要戴红领巾才能进校门呢？ 你说为什么就非得丢了呢？那个时候怎么就老丢呢？ 哎呦，家庭作业都能丢了，更何况红领巾。 哎呀，家庭作业有什么好丢？你要丢也要丢寒假作业本什么暑假作业本之类的那种。 哎，对，还有这个是这个不是我的昵称，他说呢，我是小时候抽奖去参加那种抽奖，就是那种玩那种戳下去的抽奖，就是小学门口会有那种一张大概会有四开大小的那种挂起来的那种大小的东西，你戳下去它底下有一个奖池，就是会有没有奖都在那一个格里，一个小格里、 哦、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 对对、哦、会看一下。他说还有那种玩弹珠，好运的话会抽到很多好玩的小东西 啊， 这零花钱就这么被骗没了呀。 哎，其实我觉得戳那小格子还挺有意思的。来看尤斯利就说了，说各种贴画呀贴纸卡片，从还珠格格欢天喜地七仙女，再到这个潘玮柏郑少涵，还有换装的那种、 嗯、 就视如珍宝啊，最后也是一沓沓的全部都扔掉了。 嗯， 欢天喜地七仙女这个我都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就是你看还珠格格一出来我觉得哇好像有年龄的样子，但后来一听欢天喜地七仙女觉得哦你这个童年跨度也挺大的。 这个是电视剧吗？ 对，电视剧里面还有蒋欣，这是很早期的一个电视剧。 他小时候吗？ 也不是小时候，就是他出道早期接的电视剧，所以其实应该是在零几年的时候播的。 哦，那还好，那这位朋友还是很小的啊。 对，所以说他那个童年跨度也挺大的。 是啊， 嗯 嗯， 还有这个是，一坨肉，他说的是辣条红领巾自动笔和笔芯。 哎， 那会儿特别愿意买笔买本，咱们刚刚说过了哈， 笔芯儿。 嗯，对， 笔芯确实很重要，什么0.5 0.7、 哎、对， 嗯， 0.7写不了， 0.7 太粗了，那个字写出来太大。 但是有的时候需要0.7， 签名的时候，对吧？ 而且是你不太想太用力的时候， 啊， 是吧？ 我觉得那会儿0.5 0.35，这各种型号的笔芯，然后还有什么葫芦头的，香味有香味没香味的，反正那会儿就研究这个。 厉害，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非常厉害，也是我觉得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啊。他说小学风靡的密码本，买差不多10块钱，他说觉得特别贵啊，当时根本舍不得买，然后有土豪同学买了，结果就发现啊实在就没有什么可写的，就用来抄作业，竟然 抄作业。 土豪是吧？ 我记得你们小时候有这密码本吗？ 谁们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好不好？好不 好？ 好， 咱们小时候那密码本我记得当时我还真买过，就是写日记想买。 我就是那种买了之后不知道往上写什么， 嗯， 一翻开就词穷，一翻开就不知道要写什么。 我还真写了几天，后来我就发现这密码本特别不靠谱，其实它特别 容易解不开了，是吗？ 要么解不开，要么就是其实它很容易就把它掰下来嘛，它只是在那个页儿旁边给你锁一下而已，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如果妈妈想看的话还是可以看的。 所以你就好好练拳就好，别搞小女生那套，连本子都让你掰坏。 琪琪他说呢，说是作业本、铅笔、橡皮，10万个为什么。结果我看了之后，考了全班倒数第二，还被打了一顿。 为什么？ 就10万个为什么嘛？你为什么是为什么呀？ 哎，我找到你的小伙伴了。 嗯， 章鱼丸子说，黄钻、红钻、绿钻、紫钻、粉钻会员、超级会员，还有摩尔庄园的超级拉姆。 哎呀，嗯，哎，那个偷菜那会儿你在吗？就是那个， 我还在呢。 你在， 还在你身边呢。 不是，我就说那会儿，我记得当时 QQ 大家都加好友，互相偷菜。 嗯， 那会儿是在大学，我大学的时候了，应该都是。 那个我不太喜欢玩。 嗯， 因为我记得一开始是在人人网吧。 嗯，对， 就看什么挪车啊，偷菜。 最早是开心网。 开心网啊！天哪， 更久远。 然后我不喜欢玩这种，我到现在也，你知道的，也不太会用电脑。 哎，这个也是看个人喜好哈。先聊了很多话题，说说这个咱们小时候零花钱花哪儿了，觉得花的都挺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义。 这些钱要攒下来，现在咱们是百万富翁了吗？ 嗯，也希望大家把这些点滴的快乐都记在心里吧。 嗯，没错。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嗯，拜拜。 北京时间 九点整。